人在守候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相思里沉默，哦哦哦，嘿哟，歌还在我的梦里唱着。嗯，自从你离开了之后，我的思念泛滥成河，不停奔流，淹没回忆，梦也带走。我的眼里闪着灯火，找不到爱的线索，只能把情歌唱成离愁，唱到覆水已难收。谁的泪不停流，相思河畔却只有相思人在守。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哦哦，嘿哟，心已在相思里沉默。哦哦，嘿哟，歌还在我的梦里唱着。 曾经放手，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，偿还过程。

这一切，风带

也分享你的心情，静静地陪着你看风平，做一个梦在你上衣的口袋，时隔多年它有没有色彩，命运已不能改，问过去还是未来，怎么能忘记我对你的爱？谁的心放了手，在风里看日升月落，任凭岁月喷出伤口，隐在昨天。谁的心忘了手，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打不开我心中的枷锁。上衣的口袋，时隔多年它有没有色彩，命运已不能改，问过去还是未来，怎么能忘记我对你的爱？谁的心忘了手，在风里看日升月月，捧出伤口隐在作痛，谁的心忘了手，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打不开我心中的枷锁。我的心忘了手，在风里看日升月落，那个梦放不下，那个你还舍不得。我的心忘了手，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解不开我心中的寂寞。 吹不进我